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飞道啊。四号房里的恐怖经历，第一章旅行。2014年一个长假期，家谦和他的女朋友子莹去了台湾自由行，一共12日的时间。第一站在台北逗留了4日，入住一间比较豪华的酒店，因为间酒店就在101大楼附近，非常方便。他们到达台北的时间是2号晚的10点几，在桃园机场坐了巴士去酒店休息，因为家谦 book 的是 VIP 房，所以家谦和子莹就直接去到22楼的贵宾行政柜台办理入住手续。因为已经好夜，他们迟了到酒店，当晚的 VIP 房已经住满，他们只好住在6楼的普通客房，要到第二天才可以住回 VIP 房。家谦和子莹虽然很不满，但是没办法的情况之下，唯有住在6楼的普通客房先啦。第二章，酒店电梯。当时接近半夜12点，他们到了酒店的时候，1楼大堂还有人在度办紧入住手续，但是22楼的贵宾行政柜台相比之下就显得特别冷清。只有2个工作人员和家谦子莹2个。拿到房卡之后，他们拖着行李箱去等电梯，准备落回去6楼。酒店最高那层是23楼，4部电梯，其中一部显示由23楼下来，另外3部就由下面上紧来。但是偏偏一去到22楼的时候，电梯门就是不打开。家谦不停地按开门的掣，但是4部lift一直都没开过。这个时候家谦就觉得有点不对路了。他联想起之前听讲过的有关酒店的种种恐怖传说，但是子莹顾着玩手机，完全没注意到这些事情。突然间，其中一部电梯门打开，家谦见到电梯入面漆黑一片，根本就不敢走入去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子莹就好像没事地走入电梯。正当电梯门要闩的一刹那，子莹突然间尖叫。当家莹定过神，发现电梯一切正常，子莹按住电梯门大叫：做咩你仲唔入嚟啊？家谦觉得好奇怪，就问子莹，但系子莹就话电梯一直都有光有灯，冇事喎。家谦虽然觉得害怕，但系都仲系跟住子莹搭过一部电梯。第三章，6/24号房，由22楼落到6楼，电梯入边都冇发生过咩事。出咗电梯，家谦又觉得有啲唔妥。正常嚟讲，一般酒店嘅走廊灯光都系比较昏暗嘅，但系呢度嘅灯光就好明亮。是异常的明亮， 甚至是好不自然的那种光，觉得好刺眼。走在走廊那里，街望着自己的影子，就好像被无限拉长一样。贾谦总是觉得自己不像是身处酒店里面，而是一个讲不出感觉的怪异环境里面。整层楼出奇的安静，连一啲音乐声都冇，但系子莹就好似冇一件事咁，一直向前行。终于嚟到624号房，佢哋一行入间房，家谦就即刻将所有灯打开，电视机又打开，甚至用蓝牙音响连接上手机，播放住佢自己中意嘅音乐。家谦先至稍微嘅放松一啲。心里面的恐惧和不安都渐渐地平息。两个人冲完凉之后真的很累，家谦就熄了电视，删了音响，准备睡觉。而在睡觉之前，家谦还特意将床头灯打开，删到暗一点，但是依然是看到光的。第四章，传来的音乐。家谦模模糊糊咁瞓咗唔知几耐，佢好似发咗一个梦，梦到自己听到音乐，就系佢平时中意喺手机入边播放嘅嗰一啲音乐。家谦突然间扎醒，发觉原来唔系发梦，佢手机真系播放紧音乐。还有明明开着的床头灯不知什么时候熄了，一片漆黑。家谦清楚地看到那个蓝牙音响闪出来的微蓝光线，这个时候一股寒意扑面而来，家谦即时吓到出了一身冷汗，明显觉得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手脚，有那种僵硬麻木的感觉。贾谦想推醒子莹，但是他完全出不到力，动不到。同一时间，贾谦觉得耳边出现一个很高频率的噪音，是那种指甲刮玻璃那种刺耳的声音，还有一种异常无法形容的声音在贾谦脑后面发出。贾谦想用力大嗌，但是出不到声。第五章，是梦还是真？突然间，房所有的灯光都着了，子莹不停地叫贾谦。贾谦终于打开双眼，他动动到身体。子莹见到贾谦满头大汗，就问：你是不是发恶梦啊？叫到这么大声的？然后就急急地在床头递了一支矿泉水给贾谦。贾谦大啖大啖将矿泉水喝完，然后望一望四周围，蓝牙音响是在关闭的状态，没播音乐，耳边那种刺耳的声音都没了。莫非贾谦真是发恶梦？但是贾谦百分百肯定自己不是发梦，因为那种恐怖的感觉实在太真实了。但是因为担心子莹会害怕，贾谦没跟子莹说刚才那个可怕的经历。被贾谦这样一吵，子莹都不再眼瞓，两个就瞓在张床上聊天。慢慢的，那种恐怖气氛消失了，贾谦和子莹亦都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第六章，手机里面的录音。第二日，贾谦和子莹继续旅程，但是贾谦今次坚持要换酒店，所以他们又找了另一区的酒店。之后就再没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 有阴影的家谦每晚都睡不好，整个旅程都在不够精神的情况之下完成。子莹还因为这样担心了家谦好多日，回到家还带了家谦去看医生，担心家谦有什么病感。过了几个星期，家谦的情况已经慢慢变好。就在一个周末，家谦和子莹在家看回旅游时候拍的照片，家谦就顺便清理手机没用的照片和视频。就在他在看手机的时候，他发现有个录音储存在他手机里面。家谦是没有用手机做录音的习惯的，所以就觉得很好奇，究竟几时他录过音呢？家谦播放那个录音，手机传来音乐同埋刺耳的指甲刮玻璃的声音，吓到家谦。那个声音就是他当晚在酒店房听到的声音。他望一望录音的标题，写住六二四号。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我是队长。